就是一周这个红肉的量不要超过一斤。 一周不能超一斤。 嗯、对，是 一周是七天哈。 对，七天。 嗯，那就没多少了。 对。就是所以说，可能说我不可能做到每天我吃个50多克、70多克。对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咱们的那个中国营养学会给咱们推荐的，也就是50到75克这个肉。 嗯，也差不多是这个。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可能很多人都在问我，每天就吃这一点肉，我可能是做不到，或者有一天我突然吃的比较多了怎么办？ 嗯， 那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接下来两天就尽量不吃了。 那接下来不吃了。 对，就保证一个一周的平衡就可以了。 嗯 嗯，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制作方法的问题吧， 嗯、 就是尽量避免的这种腌制的，还有这种烧烤的。 嗯， 比如说可以蒸啊、煮啊、炖等等，觉得都是可以的。 蒸、煮、炖。 对， 相对比于那些烧烤的来说更好一些。 对，它因为加工温度要低一点。嗯， 嗯说实话，就是这种合理搭配，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挂在嘴边上。 嗯， 但是好像每顿饭，这个有些人，你比如说点菜，咱们大家一块去饭馆吃饭， 嗯、 下馆子，每人点一个菜，基本点的都是肉菜。到最后说，哎，来个素菜吧，就是你可能四五盘肉菜， 嗯、 换了一盘。加了一盘素菜。 对，其实按正常的应该是把它颠倒过来的， 就是应该是四五盘素菜加一盘肉的。 对，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饮食习惯点菜还是处在那种沿袭下来的这种习惯。 嗯、是这样的、 啊、 是这样 的， 就是我们觉得还是一个意识需要转变的一个过程吧。 嗯 嗯，然后可能让你一下子把这个肉量减到这个就是希望的那样，可能是一下做不到，慢慢来吧。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家里边自己来做饭啊、 嗯、 现在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里边人都会有很多人自己在家下厨房啊、 嗯、 自己做饭。比如说我有一个意识，我每天真的去需要去拿一个秤腰腰，我们家比如三口人， 嗯， 三口人那就照着这个一天70，这一顿饭应该是20多克哈，这一顿饭就是70克肉啊，然后我就照着这70克肉来做饭、嗯，好像很少有人也这么做饭， 对对，很少有人这样的、 嗯， 不过可能是就是有很多就是做营养师的人，他可能要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吃什么东西之前拿秤称一下， 嗯， 然后时间长了就是大概他就觉得这个 估算出来， 对对对，就可以了，嗯 嗯，但是营养师估算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你像女孩那种小拳头哈， 嗯、 就女士的这拳头。这一拳头这么大块肉能到多少？ 这一块肉是超了的， 超了的 ，就按照我们每天红肉的量，就是我们一掌心儿吧， 掌心儿的量 。然后其实我们还号召的说，一天一拳头是什么呀？就是肉和蛋的量，肉和加鸡蛋的量加起来一拳头。 一天的量。 对。 哦，那可能很多人都超了。 对。 我一想，今儿中午我吃的就超了。 对，而且它的这个量是生重，我们都知道这肉一做熟了之后它会缩水的，对对对， 哎呀。然后照着这个吃法，很多人就觉得太寡淡了。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一个是咱们这个肉换着吃吧，就是每天的这个白肉，就是鱼虾类的、海鲜类的，可以适当的稍多吃一点。 嗯 嗯，比如说咱们营养协会的给咱们的这个数量是，比如说红肉是这个50到75克吧，鱼虾类的可以到75到100克这样，可以少2两左右。 是，我也发现了哈、 嗯， 这次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专门是针对红肉发出了一些预警哈。 嗯， 像白肉，比如说咱们常见的鸡肉。可能很多人都说这个鸡肉可能更不健康，你看那个鸡腿哈，过去鸡的鸡腿哪有这么粗的，现在这大鸡腿这个看着更不健康，还不如吃红肉呢。 嗯，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是说这个鸡肉可能在喂养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吧、 嗯、 其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想说的这个强调的红肉，是因为红肉比这个鸡肉中的脂肪含量高，而且在我们的脂肪组成中，这个像白肉中的脂肪，优质脂肪要多一点。 嗯，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 嗯， 就是像什么，还有像尤其是那些深海鱼里边存在的那个叫欧米伽三系列的。 嗯， 它到我们体内可以衍生成我们非常喜欢的 DHA，、 嗯、 就是这个脑黄金这一类。 脑黄金、啊。 对，它可能对我们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有好处。 嗯， 然后对于像孕期啊，还有这些3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吃了呢，它有助于他大脑神经的发育。 嗯嗯，所以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来说，白肉要比红肉好。 从这个脂肪的角度来讲，是可以 的， 是 这样 的， 是吧？ 嗯， 那所谓的白肉，就像鸡肉、 嗯、还有鱼类、禽类的、鱼类、鱼虾类的、 嗯、 这些、 嗯，都算是比红肉营养价值高的。 对，就是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就体现在它的优质脂肪酸上。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咱们在吃肉上，比如说我红肉照着你这个20克一顿饭的标准， 嗯、 那我再加50克。白肉， 嗯， 这样算超吗？ 有一点，但是是这样的，同时每天我们可以摄入就是50克的红肉， 嗯、 再加上一个75克的白肉， 嗯 嗯， 每天是可以这样的， 对，可以这样的。 哎呀，所以你说跟营养师一块吃饭，那是一挺痛苦的事情， 嗯、 就是他可能我们看到的都是色香味如何、 嗯、 啊，这个菜做的好吃不好吃。 嗯，

量的问题， 对、 啊、 还有搭配， 搭配的问题是最为关键的、嗯、非常感谢小兰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有机会常来哈。 哎，好、嗯、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也是希望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合理搭配您的饮食。其实呢我们也看到最新的一些新闻哈，像法国的一些心脏病的专家营养学家对媒体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说，大家可以继续吃红肉，吃这个加工肉制品，但是还是不要吃的过于频繁，过量的吃，合理的这个营养，同时多以大量的蔬菜，借助蔬菜中的有益成分促进食品的这个均衡。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生活当中您可以在一点点的调整当中不断的改进。好了，听众朋友，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 不让我坐电梯 啊，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为什么呀？